参加第19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销会的德国、罗马尼亚、新加坡、中国、伊朗、越南和中国台北的代表团21号乘列车和飞机到达了平壤。之前意大利代表团到达了平壤。